说亚洲雄风唱出了亚洲人的骄傲和自豪，而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的主题歌《千万次的问》则将刘欢的歌唱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。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 北京人在纽约呢，那是头一个比较大的电视连续剧。在那之前我试着帮人家写过点东西，可能有的朋友还有点印象，就当年有一个纪录片叫世纪行，然后呢试着为他们写了首歌，后来我就觉得啊，这个好像整个音乐也是应该是可以做的，遇到北京人在纽约这么个戏。当时呢那个挺仓促的，其实因为他们做后期的时候本来那时间是蛮宽裕的啊，我接手过来之后呢，当时郑晓龙导演、冯小刚导演就说吧，就慢慢做吧，就是什么时候做到好了算了。结果呢等我接到手里开始做的时候，他忽然有个变化，因为他那个戏呢当时是贷款拍的啊，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史无前例，可能也借了150万美金，然后呢要靠这个赞助啊把它给还上。但是呢那个最大的那个赞助商的那个主赞助商呢是一个汽水，就这个人家的这个效益很重要，他需要在这个夏天里边做宣传嘛。就如果按照他们剧组的规划呢，到11月份才做完，这个赞助商就不同意了。所以呢，要求你嘴迟，你得在9月、8月的时候就得出来，这样一下子我周期就一下少去2-3个月，所以紧张的一塌糊涂。那时候就当时做的是像玩命一样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实际上不到一个月时间做了，拿着2首半歌词儿，做了7首歌，90条音乐，还全都写完了，还全都录出来了，就是像玩命一样，被这个周期给赶成这样。不过呢我倒觉得也挺有意思，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事儿，从那开始呢就开始接连不断的有电视剧的音乐的创作约过来。但是实际上后来我做的并不多啊，因为我拿这个东西呢比较上心呢，就做的是有点像跟电影做音乐那样连着片子做，这样如果几十集的戏做下来就太辛苦了，做的量比较小，大概1年最多接1部戏，或者2年里边接3部戏这样。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。Time again you ask me，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。变得不再是我，可是你却依然是你。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，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。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刘欢是一个演唱风格多元化的歌手，早期演唱还带有浓重的民族唱法味道。后来他唱过歌剧咏叹调《今夜无人入睡》，歌曲《你是这样的人》的时候则近似美声。唱《你是这样人》时，刘欢认为是作曲者三宝成全了歌者的唱法突破，可见刘欢的唱法不是固守不变的，而是有着不断的变化和突破。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和刘欢畅谈。刘欢唱的歌风格极其多变，这种多变体现在歌词的内容上，也体现在音乐的变化上。当电视剧《水浒传》中好汉歌出来的时候，又有谁知道他还能唱这样的歌呢？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参北斗啊，孙孙孝一碗酒啊， 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哟嘿。 赵启平老师写那《水浒传》的那个歌剧，就那个歌剧本更有意思。那他找来我的时候，他是其实是要我去录另外一首歌的，也是这个电视剧里边的歌曲。然后呢，他把这谱带来了，然后当时呢，他们制片主任讲说这个可能这歌词儿还有点问题呢，我也没理会就放在一边了。然后等录音的时候呢，到棚里边把他本来要我录的那首歌录完了。录完了之后呢，赵继平老师说这个那个上次给你的那另外一个你瞧了没有，我说我看了一眼怎么了，他说那个伴奏也做了，我说那不是说那个歌词还有问题吗，他说那反正伴奏做了，我说那伴奏做了那就录吧，那管他呢，就是有问题再说有问题呢。然后呢我一听他那个伴奏做的是那么样一东西啊，结果呢录音的时候我就说你给我送的监听呢，我耳机里边的声音，你把我的人声稍微关小一点点，啊，这样我唱的稍微咧一点的时候，不是自己听的特别夸张，把我自个吓到了啊，然后就这么录了，是没在录完就完了嘛啊。等到这个12月份，央视元旦晚会的剧组来找我说，这个元旦要这首歌，元旦晚会。哎，我说你们跟着起什么哄啊，人家剧组还说那歌词儿弄不好通不过呢，导演说没有啊，那个电视剧我看到了，就是这歌，这都是很偶然的，就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会大家怎么接受。那个歌就是一个民歌素材来的，要有那么股劲儿嘛。其实那样的东西我以前也没唱过，都是有一点挑战，没这么弄过，比较夸张，比较狠，所以都是一种尝试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哎呀你儿呀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。 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 全都有啊，一路三千万一路啊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哎呀你儿呀，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。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 哎呀你儿呀，哎呀 你儿呀，哎呀你儿呀，哎哎你儿呀，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 哎 2008年8月8号，刘欢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，中国首位演唱奥运会主题歌的歌手。开幕式上，刘欢与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共同演唱了这首主题歌《我和你》。 我和你心连心，同住的桥村，为 让我们在歌曲《我和你》的歌声中再次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里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